首先我们来看看思索的预防。预防思索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潜在与事物回归技术。在这种方法里，赋予每个事物一个唯一的时间戳，系统利用时间戳来决定事物应当等待还是回归，但并发控制仍然使用封锁机制。若一个事物回归，那么则该事物重启的时候呢，才保持原有的时间戳。那么利用时间戳的两种不同的思索预防的机制呢，分别是等待死亡机制和受伤等待机制。